他谁是谁，管他昨天明天是错是非，只有借你才是我唯一不变的堡垒。 OK， 这一句歌词倒是真的没有错。从当年的歌厅、家庭、卡拉 OK， 再到后来的 KTV， 甚至现在你有一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就可以直接开唱，连去 KTV 这个过程都省略了。卡拉的确是永远 OK 的。前两天看一个人物访谈的节目，采访到了一个作家，他在回忆他70年代的娱乐生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说那个年代谁要是有一辆摩托车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把灯拉灭了骑着摩托车去跳舞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刺激的娱乐活动。80年代在那样的文化生活的氛围下，卡拉 OK 的风靡可想而知，一个豪华的大厅，一个舞台，一个大屏幕，有许多张小圆桌，点歌的时候没有机械化的设备，你要把想点的歌写在纸条上，然后交给工作人员手动的去找碟。当你的歌的伴奏响起的时候，你可以上台拿起麦克风，也可以在熟人或者是陌生人面前放声高歌。所以那个时候的卡拉 OK 的确也需要很多的勇气。当然还有另一种形式更加的简陋，它甚至是露天的，只要一台电视、两个音箱、几个麦克风就可以摆上街，这也是当年陌生男女恋爱的方式。这首歌就是那个时候的 KTV 里最流行的曲目，美酒加咖啡。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下路上世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翻翻那些音乐的记忆，一些 KTV 里的经典曲目。在八九年的《文汇报》上曾经报道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当地的第一家卡拉 OK 夜总会在上海出现之后，卡拉 OK 这个新颖的文化形式就很快的风靡起来。那个时候呢， KTV 和夜总会这个复古的名字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尤其是在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些地方， KTV 的发展是越来越多。而那个时候所有的卡拉 OK 带呢都是碟片装的，无论歌曲是怎么样的，有一个统一的风格，就是画面一律是不知所云的泳装美女跑来跑去。而在那个年代，这首歌绝对是点唱率最高的作品之一，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接近的电影都开始愿意怀旧，以此来吸引大家的票房。还是很佩服陈可辛这一导演的一点，就是当年他在拍《中国合伙人》的时候，他把作为香港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内地七八十年代的风貌完完本本地搬上了电影屏幕。你还记得程东青他在踏入学校的时候，学校广播里放的就是八十年代最流行的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而王阳在创业初期赚到第一桶金，然后跑去歌厅的包厢里撒欢的时候，在 KTV 斑斓的灯光下忘情高唱的正是当时最红的乐队香港的 Beyond 的经典的曲目。八十年代末的 KTV 除了流行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样的复古的九郎情歌，更有在那个年代非常金贵的宣扬自己个性的 Beyond 的作品《大地》。

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光回退20年，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 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 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 书卷气的张雨生 稚气未脱，嗓音嘹亮， 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永远 OK， 所以即便形式不一样，我们对于唱歌这件事情的热爱一直都在。90年代可以说是卡拉 OK 的黄金年代，豪华的包厢、雷射大碟、唱碟机，还有大电视，每天一首歌可能要花上好几分钟的时间，而且价格不菲。但是当你的身边有朋友听说你去 KTV 的时候，仍然会露出非常艳羡的目光。而到了后期，卡拉 OK 的迅猛的发展让它的门槛也大大的降低，人人都可以去，甚至卡拉 OK 里这首歌的点唱率、受欢迎的程度可以反过来影响唱片制作者他在制作专辑的时候的选择倾向。90年代的 KTV，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你也可以发现在 KTV 里非常木讷的人能够唱出最动听的情歌，开朗的女生也可能会因为一首歌而黯然落泪。音乐看来真的是有回忆的，所以呢 KTV 里点唱率最高的莫不过那几首，而吻别是90年代一直到现在点唱率都一直居高不下的一首歌。93年宝丽金为张学友出版的这张专辑在全球的战绩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这是一个你难以想象的疯狂的程度。而这张唱片本身就是神话，唱歌的张学友也因为这首歌成了歌神。 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也不屑，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 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刺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别也是当年出现在很多人的手抄歌本上的一首歌。张学友的这张专辑呢，几乎是由他以前的粤语歌重新拿过来综合填上国语词的专辑。因为是经过了市场考验的非常经典的歌，所以呢在没有了语言的障碍之后，果然在全球大卖。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的是那些 KTV 里的经典曲目。在那个时候 KTV 的 VCD 当中最风靡的一首歌，莫过于在91年的香港，风靡全香港大街小巷的一首歌。这是叶倩文《潇洒走一回》，这是90年代初的叶倩文留下的非常经典的作品。她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幸运儿，因为她所属的香港华纳唱片那一年正好和台湾的飞碟唱片结成了战略伙伴，所以这首歌呢，虽然她人在香港，却是由飞碟唱片的当家作曲人陈大力和陈秀楠合作的曲目。所以后来有人说90年代关于卡拉 OK 的记忆都逃不开叶倩文这一曲哼哼哈嘿。虽然节奏非常的快，但是呢里面却有很多的古典音乐的元素，让你有一种在听音乐看古装剧的效果，所以它也是最早的中国风音乐的鼻祖。 下小时候的记忆，毫无价。孩子们玩耍，双脚全是沙，笑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他叫我这飞机的他好吗？纸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纸飞机快飞吧，快乐方法并不复杂，不管未来怎样多变化，保留着牵挂，属于我们的童话。双脚全是沙，笑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他叫我这飞机的他好吗？这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这飞机并不复杂，纸飞机的折法，快乐是永不忘的呀，纸飞机快飞吧，抛开烦恼自由解答，不管未来怎样多变化，保留着牵挂，属于我

是硬币。80多岁的他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活到90岁，这样就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更多好事。 有何事就能捐献。 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北京时间10点整。 FM 九。